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和自己的爱情经历、爱情心理相关，就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啊，觉得那仿佛是在说自己啊，然后潸然泪下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这首《我的歌声里有这样的魅力》，这是曲婉婷作词作曲演唱的曲目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打绿和 Ella 演唱的《你被写在我的歌里》。

so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. But since I came here, felt the joy I now feel,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. 我结婚的时候把这首歌作为了我开场走红地毯用的音乐，没有用 wedding 任何 music。 这首歌是197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女歌手 Your Name 演唱的 New Soul， 很喜欢它很简单很轻松很帅气的节奏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建为《你在我眼里是苹果》。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

杨乃文演唱的歌叫《不要告别》，我们总是把一些人告别在生活当中，又把它挽留在心里，忘不掉的是回忆，继续的是生活。其实呢，回忆是一座桥，也是通向寂寞的牢。那一瞬间哦，曾经深爱过的人，其实早就在告别的那一天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跟自己有暗示说不要告别，而应该勇敢地说就这样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学友演唱的《情书》。 你手不巧缺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忍着眼泪留着情绪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很勇敢，跟同桌吵架绝交用一块糖和好了，被爸爸揍得一直喊妈妈，然后呢拿到零花钱就会笑。暗恋的男生想追班花，我们还会很大方的帮他写情书。失恋了，考砸了，毕了业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我们哭一鼻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。可是现在好像做不到了，再没有办法相信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再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离开，连哭都哭得没有底气，怕吵醒别人。这首歌来自梁静茹，暖暖。 这可以随便的你